开始忙碌，紧握手中的方向盘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。上班路上，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，给你正能量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奥迪员工价只卖50台，现金直降3000元，赠7重好礼，再送1吨汽油，买车送金牌。6月17日，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，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，83790100，83790100。 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，送全屋品牌家具、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400078-8395，400078-8395。 6月26日， 6月26日，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隆重开业。 慕斯、芝华士、喜临门、爱伊瑞斯、欧派、索菲亚、马可波罗、蒙娜丽莎、科勒、箭牌、恒杰、他他、圣象、德尔、特普利、瑞宝、松下、欧普、A.O. 史密斯、方太等几10家品牌进驻，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，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。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，恭候您的光临。地址：原长阳环岛东北侧，电话89358878。 959资讯快报。 6月12日，涿州市组织收看河北省营商环境集中整治百日攻坚电视电话会议，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总结交流阶段性工作，并对百日攻坚进行安排部署。副市长李庆林在涿州市分会场收听收看。会后，副市长李庆林指出，各部门要按照会议精神抓好落实，要充分利用政策、法规、制度为企业服好务，搭建有效的政商企平台，进一步优化涿州市的营商环境，为本市打造德信之城、科创之城、品质之城、幸福之城服好务、护好行。近日，涿州市清凉寺办事处在小沙坎荣兴园社区举行选民之家揭牌仪式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宝利出席揭牌仪式，随后张宝利到南河村村委会召开座谈会。为助力省级文明城市创建，在涿州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，涿州电视台精心组织策划拍摄制作了创城主题系列公益广告，分别以文明出行、尊老助弱、礼让通行、关心社会、遵守秩序为主题，公益广告将于近期在涿州电视台和涿州发布推出。 服务人民，奉献社会，传承文明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下去。

转眼成云烟，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。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， 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之幸福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歌曲啊，早在1986年《情无四归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》。我会觉得，光从名字来看，就是一种非常细腻，然后也是非常温柔的这样的一种体验，对吧？在爱人之间，轻轻地掠过你的黑发，一种爱怜，一种疼惜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林采欣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云中书》。 这是来自林采欣的一首歌曲啊，名字叫做《云中书》。这个名字会让我们想到那样的一句词，就是“云中谁寄锦书来”。那这首歌曲呢，也是他为电视剧《上古情歌》所演唱的一首插曲。这部电视剧呢，是一部古典神话电视剧啊。歌曲呢，把剧中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那样一份相恋相思的动人爱情，化为了跨时空的动情一曲。动人的演唱也会让人们不由得去猜测，在电视剧当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爱短情伤。好，我们再来听到大张伟2015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啊，那个时候呢，好像是这个摇一摇，摇红包刚刚风行的时候，所以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修一修啊，摇一摇，修一修，红包就到你的手机里来了。 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，优越的地理位置，免租金的支持力度，您还在等什么？财富热线03123877772。 支持车主注意了，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10点哦，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，还有更多优惠呢。详情致电0105798-6688，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。 决战618，6月17至18日，百得利翼装奥迪全民购车节，价格一降到底，更有好礼，拿到手软。抢订热线5965-9999，5965-9999。

住不下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这是蔡健雅在2013年《天使与魔鬼的对话》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被驯服的想》。这首歌曲作词呢是小 S 徐熙娣，那作曲呢是蔡健雅自己。歌曲应该是一首关乎就是人性复杂人性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。而且整首歌曲呢虽然说节奏感比较强，但是你还是能够感觉到它和歌词的意境呢融合的恰到好处。它会告诉你说，回归真实的自己才是内心最深处的一份呐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听到罗中旭带来的一首新歌《成品家装方程式》。 没有家的人想要有个家，有了家心里却又开始怕。房子说小不小，说大也不大，可怎么来装修，乱如麻。和心爱的他一直在模仿，这个家如何与三生前花。想要个性大气，又是想百搭，可找谁来帮忙，头好大。 我搞不定预算，烦搞不定风格，30天内就想往里搬，小个家想的头大。你竟然超过算，你质量一级棒，整屋全包只要30天，好生活就是这么简单。 成品家装成品我的生活，用爱打造一个个大家小家，沙发上坐着看电视的爸妈，我心里是多么的温暖啊。成品家装成品我的生活，用心拥抱一个个大家小家，厨房里忙的热火朝天的他，我心里是如此的幸福啊。这就是家，简单的有爱的家。女友天天追，想要有个家，买了房行李却又开始怕。工作早就晚五，随时要加班，没时间管装修，该怎么办？爸妈年纪大，女友天天催，这个家如何快装好它？硬装软装沙发，谁帮我调好？灯具床上用品，想头好大。 我想要大排档，烦不想操心它。拎个包就想搬进新家，想要省吃省吃又省钱。你竟然全都包，你全程有人跑，带着爸妈老婆来搬家，好生活就是这么简单。 成品家装成品我的生活，用爱打造一个个大家小家，沙发上坐着看电视的爸妈，我心里是多么的温暖啊。成品家装成品我的生活，用心拥抱一个个大家小家，厨房里忙的热火朝天的他，我心里是如此的幸福啊。这就是家，简单的有爱的家。 这是罗中旭2017年带来的一首公益歌曲啊，也是他的

业了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都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，1391011-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法上网消息：为改善燕山公园游园环境，根据燕山公委办事处的统一安排部署，燕山公园于即日启动公园景观升级改造工程，重点包括园艺场的设备更新、园路柏油路面和健康步道的铺设工程施工。在今年，在完成了对四季园和公园南门提升改造工程之后，将进一步紧抓园内景观提升改造工程，下一步还将对园熊馆等周边地段进行景观改造，为燕山居民和游人带来更多的优美休闲的游园环境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6月10号是中国首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，北京国际设计周于当日启动24节气标识系统设计征集活动，以设计家、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。本次设计征集活动分为初选和复选两个阶段，面向社区、院校、设计机构、设计师、普通公众等，公开征集24节气标识系统设计。初选应征方案的提交时间为6月10号到8月1号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情人，我不想追问，因为我相信你有分寸。你吻过我的唇，说过伴我一世一生，只怪时间冲淡了缘分。 裘海正《爱你十分泪七分》出自他1994年同名专辑当中。爱情当中到底是甜蜜要多过感伤，还是感伤要多过这个甜蜜呢？可能在每个人的经历当中会有所不同吧。衷心的希望你所拥有的是一份甜蜜顺心而又恰到好处的这个感情啊。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童安格1992年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爱与哀愁》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在风雨中，我不曾回头，只想让自己习惯寂寞。如果在梦中没有你没有我，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。不会是一种解脱，爱与哀愁对我来说像杯烈酒，美丽却难以承受。 走在风雨中，我不想回头，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